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咁我哋头先咧，即系食咗咁多其他人嘅花生咧，即系吓周永勤嘅花生咧，我都食翻自己花生啦，系咪？咁啊，嗱，其实嗰日吓，即系我就你喺度叫做撑场啊，叫场外打气嘅时候咧，我都仲喺日本嗰边飞翻翻嚟，其实系啱啱落机嘅时候，你先至见，哇！原来见到发生 Facebook， 原来咁鬼多事。咁啊，好犀利啦，即係叫做第一次叫做正面交锋啦，即係计呢个七一之后再次狭路相逢啦。咁啊，原本呢阿教主好似有啲轻敌㗎喎，佢嚟嘅时候呢係冇一点吹鸡㗎喎，其实係。 佢唔知佢、我估呢佢哋唔係 monitor 得我哋好紧要嘅，因为正式吹鸡呢我哋应该係星期一晚呢嘅匪类监察院㗎嘛。咁、就我估佢哋你知啦，佢哋嗰啲咁嘅傻仔就是听自己节目嘅啫嘛，点会听花生台节目啫？ 唔系有人听噶，拉拉钱咯。 同埋咧，佢哋系 block 鸠晒我哋啲嘢噶嘛。咁所以咧，即系我亦都估唔到，我以为系得我哋几兜友嘅啫。即系我哋几兜友，我哋都抗议噶嘛，四五行动咁啊，惯咗。 唔系我谂我哋嘅目的都唔系话叫做点样，即系好似何君尧式嗰只追击，即系叫做系话 影响下佢啦，系即系话俾你听，好多人好不满你啦， 打击士气用。 咁事实上真系打击到，即系竟然系二十友都 唔系。同埋呢个系香港言论自由同埋表达意见自由一部分嚟噶嘛？喂，我唔捻妥你，我咪公开批评你咯，你都可以公开批评我噶。喂，呢个系重点嚟噶嘛？ 唔系咁，但系首先咧，即系你话即系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做我哋个台啦，即系花生台啦，即系叫做系 受我哋呼吁啦， 受我哋呼吁啦，就唔好话即系我哋叫出钱啦咁样样。咁你话我哋有份支援呢件事，咁系咪私怨啊？我首先我要即系要讲翻一次先，其实嗰个论述要讲得好清楚嘅。喂，第一，郁敏当年佢系点样讲嘅咧？佢就話，即係我諗仲係社民連嘅時候啦，咁你亦都係即係見證人啦。佢亦都有講過，就係話對所有群眾咁講啦。如果鬱敏有一日變咗，再唔係做翻我當日嘅自己，我已經唔係我今日嘅自己嘅話，推我落嚟。喂，我覺得花生台有咁嘅義務去推佢落嚟，係咪？ 即係話我哋執行 佢當日佢講嘅説話， 我哋嘅承諾。 系啊， 喂，同埋呢个系一个政治问题啊！陶君仁讲咗好多次噶啦，你系同共产党系左右夹击我哋香港成个民主运动啊嘛。 嗯， 我唔喐你，喂，我有乜捻嘢私怨啊？其实我真系真心噶，我多谢咗你好多次噶啦，你帮我结束咗我嗰廿几年嘅政治生命。其实我而家系仲快乐噶，我搵嘅钱仲多，我多过个立法会议员噶每个月，扑街。我唔使咁辛苦，日日营嘅喺度， 即系唔使交四十万税先。 唉，我下年都好大镬噶咯，我估。 你使唔使交四十万税先？ 我应该冇佢咁多，我应该冇佢咁多，即系我系多过立法会啲嘅啫。 但系住到尔德道嘅，你应该。 我住唔到尔德道，我都冇望鸠住尔德道。但系即系我嘅意思就话俾我哋望，即系我唔系喺度即系擦自己鞋喺度炫耀啲乜嘢，而系我真系同你公事。因为你嘅所谓嘅伪本土派系破坏紧香港嘅民主运动啊嘛，你系影响紧，甚至乎系配合紧共产党将我哋成个反对派分而治之啊！你讲乜捻嘢啊？我问你，你之前讲紧港独，你烧紧基本法，而家你同我讲永续基本法， 乜而尤其 跟住你嘅郑锦满去补充嘅时候就话画几隻字。咁咪即係八三一可以落闸啊？係咪人大可以继续释法啊？屌你！ 咪最好笑呢就係阿广明兄呢， 你仲渣过民主党啊？ 佢呢几日写 屌佢！ 佢呢几日写一篇文，佢本身係諗住讲呢个全民制宪，咪系制宪，而家变咗修宪。 全民制宪啊！吴功绍当然搞紧啦、 啊，你而家变咗 长毛搞紧啦、啊，你黄毓民喺度做乜捻嘢啊？ 喺龙门镇嗰度屌紧刘慧卿讲呢？ 佢而家变咗修改基本法， 修改基本法啊！ 唔系制宪、啊， 假 九七前啊，民主党都讲紧啦，有乜咁特别啦、啊？用个永续基本法一句新嘅口号嚟做一个包装，唔好呃细路啦。 唔系，同埋我发觉就系话呢排咧叫做永续基本法，即系叫做系针对永续基本法呢个思潮嘅觉醒咧，其实系越嚟越广泛，甚至乎咧。 喂，所以嗰日任亮宪咧。嗰、那個總結，雖然我哋冇同佢 pap 啦，因為其實佢喺 佢自己諗嘅 本土力量嗰個節目，因為佢哋係星期日錄、星期二播噶嘛，其實佢已經講咗噶啦。即係佢第一，佢就話，即係頭先我講嗰套啦，即係永續基本法。點解你以前燒基本法又話建國？因為佢冇講建國。咁跟住第二樣嘢就話，喂大佬，你又搞人哋佔中。跟住仲有一個 point 係咩？我都唔記得咗啦。任亮宪都，因為佢噏 六四 啊，六四嘅問題上面你又 阿爺唔中意你佔中，你就話人哋佔中三次。 跟住低温我都唔佔中，屌、啊！佢講緊佢自相矛盾啦，其實都係即係匪類嘅院友嚟。 阿爺叫你唔好搞港獨，你又簽確認書，即係其實呢啲嘢咧，佢搬龍門啦，搬得咁鬼快，全部都係有即係有跡可尋嘅呢啲。 所以呢個唔係私怨，呢個係一個政治。 係， 如果你可以繼續當選做立法會員嘅話。咁我哋成个民主运动仲使搞嘅？ 喂，同埋我哋系当事人啊嘛，即系叫做系最亲近佢嘅当事人啊嘛，即系最亲近佢嘅所谓 fans 同埋当事人啦。即系如果我哋知道晒所有嘢都唔出声嘅话，仲边度有其他人出声呢？ 咁我哋都契弟嘅咋，我哋噤若寒蝉，我哋即系怕咗一礼。戇鳩！ 喂，呢、這個唔係私怨，呢個係我哋歷史意義，應有之義。講真， 嗰日唔係阿 B 咧，好積極咁話要吹雞咧，我都其實都冇乜所謂。即係你話我去咁，冇乜所謂啊。 喂，你好似你琴日 你夠膽，你夠膽咪打親我陶君衡咯？你打親我陶君衡係好撚大鑊嘅一件事嚟㗎，尤其是喺選舉前啊，因為我唔使選㗎，寫文連啊跌到。低位啦，得长毛有机会赢㗎咋，对其他人系冇影响㗎， 仲要好危险呢个长毛。 唔系咯，喂，我同你一齐恐怖分子袭击啊，我同你一齐掟炸弹啊，吴家祥。 冇 opportunity cost 我冇 cost 㗎，你斩我系一件好大镬嘅事嚟㗎，而家全香港啊，如果我有咩事嘅时候，就第一个就揾黄毓民㗎嘛。 但系黄杨大而家都豁出去， 系人都知道你咩背景㗎啦，系咪啊？唔系，所以我真系觉得奇怪，我真系觉得奇怪嘅地方就系、是。喂，我哋佢入到嚟嘅时候，我都系离远成十几二十尺，嘻嘻嘻咋。最勇嗰个系阿 B 嗰阵时候 ，at that moment， 系嗰阵时好大声，我听 黄毓民，你食屎啦咁样，即系周身跟住嚟咧，已经迟到噶啦，已经话黄毓民落选，黄毓民落选就系咁啫。即系头先我讲紧何君尧同阿周永勤嗰段就系咁啫嘛。我哋咁，我哋谂住等埋何志光出嚟，即系再嘘多次，好唔紧要，你斑马。咁、你多人过我唔出奇啊！屌，我哋嗰啲系自发嘅啫嘛，我哋有女士两三个，有阿叔，即系仲大过我啲，有啲后生嘅，即系本来我都想即系听我某一位即系wise 走啦咁样，我唔走得、啊，我话第一，你够胆喺咁多人面前打我，打我哋，你选紧唔系我哋选紧、啊， 咪坦白讲、啊。即系，我觉得系俾佢打身咧，其实有着。 我就系唯一信笨就系呢样嘢，我应该系抱屈佢哋嘅，我应该计我叫咗人， 系咯， 佢又唔听我讲，你费事讲边个，我话开咪啦， 喂，俾佢打镬着数， 屌我有录音噶嘛， 翻劳连佢哋都唔会打你嘅，你谂下最后咪好似阿快必。喐手喐啊，达达咁样嘅啫嘛，即系咁以两只手指督你一下嘅啫。 你三个候选人喺度，你玩捻完噶啦。 嗯。系啊，三个、啊。 香港从来喺个选举政治里面相对上都系文明嘅， 嗯， 唔系靠武力解决问题。 唔系最大镬就系话咧，佢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佢系令到差佬咧要喺9月4日选举日咧，佢系要即系叫做系驻扎多啲警力啊嘛， 出龙部队， 咪咯， 27,000人就围实啲票站。 咪所以我嗰阵时候我叫咗两三次，我都费事叫开麦啦 ，Anthony，、开麦。冇人听我讲， 嗯，你系当晚啊？ 嗰晚啊，佢唯一白友，佢打柒我咪好咯。 其实系、 啊，又唔捻俾个麦，即系个麦又唔系好捻响嗰啲啊！屌你，我想同佢斗屌啊，屌唔捻到。 哦，即系你嗰日拖住嗰、那个 屌真系大捻镬。 系、 我事后谂越后悔，一定要开麦。你够胆，因为佢嗰阵时候有差佬十架警车嚟到。你最好就打我， 嗯、 你打撚埋差佬最好。 唔係佢有踢啊，有踢差佬啊，有 有踢到啊，有條友 即係。唔係你，同埋另一個玄機就係咩咧？我哋企咗喺度個幾兩個鐘，即係證明我啲咧係正經人㗎。 係、嗯、啊，啱啊， 係冇差佬嚟㗎。 嗯， 佢哋一吹雞話到，佢同差佬嘅時間到咧，即係啲黑警啊，係五分鐘之內。 係， 所以我話俾大家聽好清楚，有兩個可能性：一就係佢 monitor 住佢嘅 Facebook； 二根本佢哋自己都有二五仔。因为佢哋啲黑社会嚟噶嘛，屌咁样戴晒口罩咁样冲过嚟噶嘛，一开波就喺度屌老母噶嘛，我都唔系好识即系应对呢啲屌老母，因为我唔系打惯交人噶嘛，咁加长喺个街头里边，喂，点解咁啱嘅啲时间？即系佢哋有二五仔都 call 咗差佬，所以差佬先到，点会有十架车嚟啊？啲差佬系咁同我， 同埋我哋系冇报警， 求我咁滞啊！你哋行过少少，我哋系，我真系见到佢咁卵惨，我先走啫。 我哋 所谓走嘅意思就系我褪后少少啊，因为我唔走得就系因为何志刚、任亮宪同个枪入边啊嘛。 唔系，但我哋自己有，从来都冇报警噶嘛。 梗系冇啦， 系咯。咁所以， 我使乜惊你啫？喂，你喺一个公众场合，仲喺一个选举嘅情况之下报警， 仲要喺传媒大楼上出面咋？隔篱就有线啊，即刻可以做新闻啊，大佬。 咪结果咪真系做新闻开胡椒喷。 唔系，我唯一就系叫啲阿叔、阿婶啦，我话你走先啦，单系我哋自己顶得噶啦。虽然我都发觉，屌老妹计计下，屌我都剧本白噶啦，吴家祥冇理由我顶啊，大佬。咁但系佢系中意屌我老母啊嘛，咁咪俾你屌老母咯。哎呀，我怕你乜嘢啊？ 唔系，咁你话有二五呢个真系唔出奇，因为其实咧，我见佢嗰日咧，即系有条友脚踢差佬，但系。完全系冇人被告袭警嘅， 唔系佢哋都呢啲友咧系上头 的、啊。 我又唔觉得佢好多人识陶君侠、 啊， 有部分系即系专系屌我，咁我俾你屌咯，惊咩？ 你企咗喺度噶嘛？ 喂，中间系个差佬喺度，系咪？冇差佬翻，可能我会惊你，就真系俾你揼柒，我都冇人 顶到。系差佬推你走啫。 唔係差佬焗我走嘛，佢話求你幫幫忙啦，你咁點搞啊？咁佢話你走唔走我？我唔走噶，屌我入邊有人喺度，我點可以走得啊？我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唯一啲人唔听我讲嘅咧就系点咧，即系听小惯指挥嘅啫，开机继续咧，佢就发癫嘅佢哋，呢啲咧就系问题 discipline 嘅问题啦、 嗯。 你信我呢啲喺现场环境嘅判断、 嗯， 因为佢啲有癫嘅时候咧，你更加逼佢啲。We have nothing to lose，、 嗯、 你唔通打死我喺现场，戆鸠嘅你真系。 嗯 佢哋 call 得差人過嚟，佢哋都唔想打人啦。其實， 同埋你同步同差佬度，即係話你嗰班人都係黑社會嘅人咯、嗯。因為你哋一差佬一定要放啲二五仔一要公民噶嘛，係嘛？ 咁、嗯、你睇翻， 我哋企咗喺度個零兩個鐘，我食埋呢個面都冇事， 嗯， 係咪啊？翻翻轉頭繼續。 我哋睇翻七一圍攻新聞嘅嗰班熱血公民，喂，成班死團格嘅，你知咩事？ 嗰班人我睇啲片咧，其實好多都係當日即係圍攻新聞嗰班中堅嚟嘅，其實係 咩？ 熟口熟面嘅，即係譬如有一條友咧，當日喺圍攻新聞嘅時候咧，突然間插水就俾人揼，自己衝出嚟喺度揼鳩人嗰個咧， 你食你幫我影出嚟，因為就 唔係同埋佢哋自己咧，嗰啲僆仔咧有啲 嚟嚟去去幾個， 有啲即係上頭僆仔傻噶啦，即係例如你喺個 Facebook 度時候。9月4号定9月5号即是第一个要小心的就是陶君侠。第二个就是马草黎即是任亮宪、 嗯。 第三个就是这个何志刚。你不知道我已经可以告得你的。 嗯。 即是我哋嗰啲老实讲我大方的就是陶君侠。 是。 任亮宪咪同何志刚走去报警咯屌。他咪就睇住你个 post 咯。 是啱啊。 你咪揼佢咯。我话我好撚攰啦我返屋企瞓觉啦大佬我嗰晚屌。我唔掂。大佬你搞到点零两点已经。 同埋何志光就话睇住呢个咩好似低俗频道嗰啲佢咁撚样呢话咩死亡恐吓好似为。 佢唔敢嘅屌你真系做死亡恐吓你坐一世监啊大佬。 咪佢嗰啲有暗语嘅即系佢系暗语地死亡恐吓。 你如果你系黑社会嘅人你系真系打仔嘅话、嗯、就系会惊。我哋反而正经人家咧，我哋唔会惊你噶嘛，因为第一个就会怀疑你哋噶傻仔，你写到出面喺个 Facebook 度，我更加唔惊你啦。第一个就喐黄毓民，第二个就喐黄仁达。如果陶君系有咩事嘅时候， 只不过系讲紧佢哋喺敏感时刻嗰度做埋啲白痴嘢啫嘛。 不过我喺度咧，我哋真系要系盛赞下我哋啲网友咧，就系、是、一样好重要嘅，就系、是、now 嗰个论坛咧，依然系我哋仲有十几廿人去。 嗯，即系唔惊， 即系经过呢一镬之后啊， 嗯， 即系我哋好多苦主冚家祥，我谂住以为冇乜有去噶啦，我都去顶顶啦，屌有咩事揼我算啦，系咪啊？冇，仲有十几有去，跟住你知道黄毓民喺捞个论坛甩咗水噶嘛？ 嗯， 系完全唔去噶嘛？ 系、哦， 你唔知道原来系我哋最多人啊，全场。 佢话心情受影响，我听鸠达讲。 唔系、哦，但系捞嗰个论坛，你听翻 星期四晚晏昼， 但阿昌喺星期三晚嗰阵时咧就话黄毓民声称呢个系佢喺今年选举里边最后一个论坛啊嘛， 都唔去， 佢点都要去啊嘛，但系之后唔去咯。 系啦，即系所以佢冇啦，佢而家完全系放弃晒所有即系复桌嘅机会。 唔系，所以变咗搞搞一下咧，原来我哋啲院友咧，即系我啲反黄扫黄嘅人咧，系最多人喺个论坛里边。我哋系多人到点咧？系本来喺三楼嗰个篮球场，就要上晒四楼，仲有五六友走去睇电视，足足我俾佢闷咗成三四个钟头。屌大佬真系！ 结果其实你系见到系咩咧？就系话你去到 even 去到九东嘅嗰个论坛啦，黄杨达都开名喐花生台噶啦、嗯。 多谢你。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真系 系咯，即系你都当我哋系敌人咧，即系你都当我哋系对手咧。 喂，最好你继续赢啊！我而家惊你输捻晒咋，你唔捻赢嘅时候花生台，喂，即系你输捻晒嘅时候花生台执捻得噶。 唔系，我希望我 咩 mission 啊？ 其实我希望咁样。 唔通我捧泛民场啊？我哋成班友 即系我希望咁 支持啊 AV 人同埋啊高达啊。 唔系，但问题 我反而希望咁样啫，即系希望咧阿郑松泰选到而家高达选唔到，而呢个系 highly probable。 系啊， 因为即系 仲有 highly probable 嘅一个现象咧，就系我哋真今次嘅策略系啱嘅，擒贼先擒王。 啊、 喂，你而家黄毓民好捻危险噶、 嗯， 你喺 K 宝嗰个嘅调查里边，虽然你话沟沟地啦，唔科学啦，啊、即系唔够 sample size 啦，你由第14%，即系包埋嗰啲未决定嗰啲，一跌到去4、5啫。 啊 喂，你真系隨時輸嘅。 咁而家咧，即系我哋冇曬論壇啦，剩翻 仲有、 啊、 港台一個 radio，OK、 okay, okay, 係， 亦都有現場直播 啊 ，radio 啫 ，radio 啫，即係嗰啲勁嘢出曬噶啦， 出曬噶啦。 咁嗱，你又去咗啦，琴日 now 嗰個有冇少少嘢可以透露一下先？我嚟緊禮拜日就播出噶啦，好似 係。我咪覺得 MVP 係黃碧雲咯，就係屌，因為你知我哋啦，屌見冇嘅，見到鬱敏都係勾勾下。 對黃碧雲來來 咗佢船， 來來去去都係嗰個 pattern 嘅啫，即係佢第一時間就係喐啊梁美芬。 我聽聞阿黃碧雲有聽呢個何志光。我唔知啊，即系有听呢个匪类监察院嗰啲喎。 黄碧云系忠实嘅匪类院友，呢个系事实。 系咩？屌真系，咁咪真系话咩？话你低温都系话呢个咩六四噶啦平反，你 即系嗰啲 反对平反六四，屌！ 即系嗰啲用语其实已经系可以吓、啊、用到。唔系咁，但系咁样，即系你话九西啊，即系嗰个情况咧，我哋都要 up 啦，即系 up 到呢度系咪？咁而家我哋之前咧叫做系其实我哋差唔多系两个礼拜之前已经讲啦。应该要捧小丽上嚟嘅，咁小丽真系争气，佢而家争气到咧，即系仇思达嗰啲开始开炮咧，搞佢咯，已经系要。 因为点解咧？其实九西嘅局势其实系相对咧系简单嘅、嗯。如果分析嘅时候，一梁美芬冇理由出事噶、嗯，二 袁秋 亦都冇理由出事、嗯。虽然唉，你都见到佢两个都系。即系拧晒头啦！我哋真系想掟电视、嗯，因为我第一次睇晒全个选举论坛。 但系佢哋同何君瑶一模一样，系装脚票嚟噶嘛？ 嗯， 我觉得黄碧云、毛孟静都冇问题。 嗯， 而而家爷嘅部署就系点咧？开33，俾狄志远。 嗯， 所以咧 系狄志 远，无论点都好，你点样攻狄志远咧？其实而家佢已经转紧啲装脚由梁美芬嗰阵时候，即系好似谢伟俊嗰阵时候咁啊，即系嗰九龙西成个区嘅区员。十几廿个咁啊，转晒俾佢。咁你其实你好难理解嘅啫、嗯，即系个区员攞1200票，咁俾一半你都够啦，屌、 嗯！但系咁样 加加埋埋就系咁上下，就系二百零票噶嘛。 即系你话呢个梁美芬同呢个狄志远就分享资源啦。 冇错。 咁但 系所以梁美芬嘅票咧系可以 shift 嘅。嗱、啊、呢、這个就要睇阿爷功力啦。咁可能我哋会 但系又有个问题，有啲网友就发现咧，好似话呢个郁文。佢同阿狄志远咧就分享装脚喎，又 我唔知啦。咁但系 今日咁样讲啦。 嗱，问题就系咁，郁文今次咧瓜唔瓜咧？我觉得关键系阿爷嗰度。 系 阿爷要判断黄郁文呢只棋， 嗯，留唔留？ 留唔留？因为大家都知道佢系佢棋嚟噶嘛， 睇佢揾食嘅。 喂，本土派系令到成个香港咧 嘅反對派咧係完全咧係對付阿爺係已經係俾佢斬咗佢手斬咗腳咁嘅啦。 唔係，所以你見到呢排咧，即係點？ 所以呢個係個政治問題，唔係私怨嘅問題啊！我哋諗得好清楚，我台灣人都諗得好清楚，就係話如果你泛民係好團結去同共產黨抵抗嘅時候咧，我哋係有力嘅，起碼我都頂到23條啊！即系我哋系有一定嘅能力咁啊，因为我哋唔会嘥好捻多时间，屌你！我哋无端大嘥时间搞个花生球做乜捻嘢啫？就系、是、踢爆佢啫嘛！我哋得一个目的嘅啫。如果我哋佢嘅计算就系、是、狄志远有几大功能啊？黄毓民有几大功能？嗱、如果我系阿爷咧，我会买黄毓民嘅，我会转装个俾佢嘅。见佢形势咁恶，因为其实你都唔难理解，黄毓民上次攞几个 percent 选票。十四五度啫嘛，游慧晶一出，因为佢亦都要捧另一个本土派出嚟。游慧晶一出，但当然咧，佢真系好似阿周深话斋成个豆腐咁。如果佢唔系豆腐咧，佢真系掂嘅。佢除咗佢5-6%，黄毓民已经变咗8-9%。仲有你唔好忘记，当日佢作为人民力量嘅旗手咧，仲呃到啲泛民主派支持者嘅，即使可能投民主党嘅人3票。俾一票你啦，留翻2票俾黄碧云或者系毛孟静。而家唔会，咁你就瓜得噶啦，黄毓民。 嗯， 佢就瓜得噶啦。咁咧，我哋就好做啦。因为点解咧？你冇捻晒啲龙，即系冇咗个龙头。 但系问题，狄志远如果咁讲嘅话，狄志远虽然喺论坛表现系好麻麻，但系问题实际 冇关系。我觉得狄志远系鸠嘅，我都唔系咁明。喂，你91年已经做立法会议员。喂，你要 defend 嗰啲嘢，陶君衡帮你 defend 都 defend 到啦，吴嘉玲，点会唔难 defend 啊？ 嗯、 你又戆居嘅，你真系以为你系执政党啊？无端写个咩全民退休保障个方案出嚟，有资产审查嘅？喂，系我啊！屌你呢啲嘢全部民粹算啦，你真系计你咁捻清楚咩？ 反正你都冇权噶啦，大佬啊！ 喂，真系所以呢啲真系会点派嘅戆鸠佬嚟，吴家祥，我唔知你真心交定系爷鬼啊！屌， 系咯，所以其实佢呢啲系送子弹俾阿小丽老师。 但系问题佢知佢后面嗰啲装 嘅。喂，你讲沟通有乜捻嘢问题啫？沟通只要唔捻违反自己嘅底线就冇问题嘅呢、這个世界。唔系入咗中联办有问题嘅戆鸠，系入咗中联办唔识倾诉嗰个就系问题啦。 但你冇 即系民主党又勾啊勾喺呢度啦，屌你累得埋我，你入去系冇问题噶，你同佢讲数系冇问题嘅，正如老毛当年都去同蒋介石讲数，但系问题嘅雕系乜嘢啊？先系一个问题啊嘛，你冇承诺我哋有全面直选嘅时候，我梗系唔捻屌你啦，即系用翻梁丽国嗰句，我梗系唔捻屌你啦，戆鸠，咁你自己 back down， 咁有咩办法啫？我真系救唔捻到你啲中间派。我做中间派同捻叻 嘅，唔系，但系你讲嗱，而家叫做系泄漏出嚟嗰个咩叫中联办推荐名单咧？你讲九西嘅情况咧，佢哋系想佢哋系要谷呢个梁美芬，竟然系咁。我哋见到梁美芬即系阿鼠王芬，佢不嬲，其实都叫做系叫 top one top two 噶嘛，即系叫做系头嗰几位。 所以咧，如果 点解要谷佢咧？ 所以如果今次咧？佢嗰个成个部署，其实你谂下，我开嗰个时候谂，佢都系偷鸡嘅。嗱，佢最初开4-2咧，即系泛民主派4，建制派2咧，系佢哋嘅常态嗰笪，就系梁美芬加袁秋，够啦。可以谂谂下，都好啊，搏一搏，叫多个狄志远出嚟，睇下可唔可以开到3-3。但系而家阿爷，我觉得佢咧，如果我系佢，会一个难题就系、是。狄志远好利用啲，定系黄毓民好利用啲？咁、佢就放唔放俾你？因为点解咧？黄碧云同埋毛孟静一定赢啊嘛，袁秋同埋呢一个蒋丽云一定赢啊嘛。即系你觉得几鸠都好啦，呢四个一定赢噶啦。游慧晶豆腐咁，我觉得都系冇乜机会。乔仔烂泥扶唔上壁，得小丽，因为小丽冇人供佢因为点解咧？屌，我哋已经打到乱捻晒大龙啦，成个局面。 唔系而家有啦，即系阿仇思达开始话又话咩小丽老母啊，又成啦。 冇嘅，因为点解咧？刘小丽基本上就好似我上一次嘅情况咁咧，攞晒啲左交嘅票。左交嘅票加啲，但系佢冇我咁多 record 俾佢喺度供。因为佢系突然之间冒起嘛，你供唔切啦。我嗰阵时候就系因为你俾咗你一年时间嚟系咁攻啊嘛，系咁抹黑啊嘛，咁你屌你咩大话都变成真话噶呢个世界就系你攻咁耐，佢系一个好处就系刘小亮，我觉得 都穩穩地嘅。 嗯， 問題就係黃毓民落唔落馬？ 嗯， 如果阿爺保狄志遠嘅話，黃毓民落馬？ 嗯， 所以咧，我嚟緊個禮拜咧，我繼續攻佢嘅，屌！ 你攻狄志远？ 唔系啊，屌我同狄志远把捻咁讲，玉敏啊，屌我都贴捻晒你海报啦，我寻日已经贴晒啲 banner 啦， 八十张啊， 跟住我攞架租架车， 唱衰佢， 唱鸠衰你，屌你够胆嚟话我哋架车，屌我租嘅啫，屌租几日嘅啫，系咪？我预你噶啦，你黑社会嚟噶嘛，你咪打柒我哋咯， 系你认噶嘛， 最好打柒我哋，系咪？咁你输捻紧，话俾你听，真系输捻紧噶啦。你做个讲台论，我唔记得几时，好似三十号朝头早，睇到朝头早嘅大镬，去八点钟，咁大家都帮手，如果唔使翻工嘅话，早啲要请假嚟顶一顶。 三十号朝头早，下个礼拜二， 好似尖沙咀啊， 下个礼拜二系嘛？ 因为我听到咧，即系阿 C K 嗰啲在先头，我惊喺尖沙咀，屌，因为多黑社会啊嘛，屌，我惊捻咩？黑社会唔敢喐正经人家噶，黑社会系对黑社会嘅咋，我哋唔系黑社会嚟噶嘛，喂，我哋真係唯有搏埋呢一个最好嘅星期，係咪？我同你贴海报，每条屋村同你贴，你夠膽就嚟打我。我话埋俾你听，我几点钟去贴添，咪屌你乜乜元州村啊，乜乜李郑屋村啊嗰啲，係咪？你夠膽嚟打我？你大恩莫㗎，你话俾你听，係咪？一票不投呢一个咩帮会同埋烂仔，一票不投黄毓民，呢个就係我哋嘅口号。 一票不投黑社会。 唔係黑社會，你即係扣佢冇錢嘛？你誹謗佢啊嘛？佢冇話自己黑社會，你咁啊屌佢！ 唔係佢贏， 佢話自己爛仔同幫會啊！ 爛仔說不，一票不投黃毓民， 咁咪得咯？係咪 向幫會說不啊？ 係啊，我揾咗人㗎啦，係咪？如果你要我嘅，你想打我嘅，我咪親自壓陣去即係貼海報咯。我都好多年未等貼過自己，屌你真係係咪？幫你貼埋海報係咪？即系一票不投黄毓民，一票不投烂仔同帮会， 系嘛？你会唔会去到 向帮会同埋烂仔说不？ 你会唔去到元州村咧地办即系附近咧？即系 冇所谓嘅，屌你咪中意咪围我咯！ 我讲贵生出嚟，你又去元州村嘅？ 我今日唯一即系呢两日对自己嘅反省系咩？就系当日搵个铺屋嚟办。即系冇乜好机会抱屋你哋噶嘛？你咁捻憎我咯，又话我废，又话我去叫鸡，屌你咪系咪啊？咁你打鸠我咪得咯？ 喂， 我而家最惊你唔捻打，你打咧你系全线热普成冚家产，我而家保证。喂，好简单嘅啫嘛，泛民嘅选民，你唔系要泛民嘅选民咩？嗰啲选民系咩人呢？喂，香港一个文明嘅社会。是透过文明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嘛。你估计就是斗斑马我哋和你就得因为呢个是表达意见自由的一个途径。所以呢我真的宣布我哋嚟緊礼拜呢我哋加行火力啊屌就全面追击你啊就欢迎你过嚟打趁我。 喂 call 埋金英同佢啲同学出嚟啊金英好耐冇铺头啊。 是咪好金英好撚用嘅金英係想俾人打但佢又大隻屌。吓、啊，唔好似索俄 B 咁啊！屌佢系成个鹌鹑咁啊！屌大佬坐咗喺度，净系饮酒，屌大佬有鬼用啊？系嘛？佢哋又认唔到佢。 嗯，系咯， 系 咯。唔好笑啊，成哥！屌，诶，推麦个阿成哥，屌大佬，屌佢好开心啊！大佬、啊， 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 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